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播文化联合出品。第十八集， 东京市内已经没有道路可言，曾经的道路已经扭曲开裂或被劈割而断。就在这样的路上，坏车与瓦砾堆叠，泥水横流。东树一行的目标是首相官邸，距离约10公里，若走一条完好的路，大概3个小时可以抵达。但是出发了1个小时后，东树简直要绝望了。路上的惊险超乎想象，就像行走在原始森林中，而且因为几乎没有平坦之处，不时便要使用绳索牵拉体力不佳的人。遇上路面有巨大裂口时，还不得不进行大迂回。跟原始森林的不同之处，仅仅是没有野兽袭击，但取而代之的是必须防范从上方掉落的东西。走过从前的断隐桥大道，来到日比谷公园附近，已花费了6个小时。此前有过几次短暂休息，但大家的体力已达极限，尤其是脚步有伤的山西繁雄已经一步也走不动了。 哥，休息一下吧。 东树向走在前头的成灾说道。背着美宝的成灾回头看了看众人疲惫不堪的样子，又看了一眼手表，然后仰望天空，遗憾似的咬着嘴唇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 是啊，没办法，今晚就在这里过夜吧。 他对大家说道。 在这里露宿吗？ 户田环顾四周，他问得不无道理。如果是往常绿草如茵的日比谷公园，只过一个晚上也许不是痛苦的事情，但现在公园的状况可谓惨不忍睹，大雨之后地面湿漉漉的。成灾环顾周围的建筑物。 户田先生，你们看呢，有看起来比较安全的建筑吗？ 户田和小峰闻言开始打量周围，二人商量了一下，户田对成灾说道。 从这里看不出来，我们过去看看。 啊，拜托了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你们已经这么累了。 想到会在这里露宿，累也就不算什么了。 目送二人出发后，成灾转向东树说。 去找一个能坐下来的地方吧，这样子都没法休息了。 对啊。 周围有几棵倒下的树，东树和成灾把他们搬过来。 对不起，我已经累得动不了了。 太医很抱歉地说。 好好休息吧，一会儿还要搬行李呢。 听到东树轻松的口吻，太医显得很不好意思。众人在横着的树干上坐下，山西连屈膝都很痛苦。 还行吗？ 哦，还行。可是真是对不起大家，没有我的话，大家早就到达首相官邸了吧。 哪有的事，其他人也都累了。 不管怎么说，我都觉得很抱歉的。以前从来没觉得老了是耻辱，可现在却变得这么没用。说什么老龄化社会，那都是瞎说的，都是蒙人的，已经违反了自然法则。 东树默然，他不知道老人的意思是什么。老人接着说， 自然的土地上哪来什么无障碍化，既没有滚梯也没有电梯，无论什么地方你都得靠自己的双腿跨过去。可是社会沉溺在所谓的文明里，即使是腿脚不管用的老人也可以轻松外出，这让人产生一种错觉，以为凭自己的腿哪里都可以去。不，应该说是被迫产生错觉了，人们被那样的文明控制，很快就成了这副模样。 我觉得高龄者增多了，社会就要调整到让他们也可以愉快生活的样子，国家就应该这么做。 听了东树的话，山西使劲点头。 对，虽然日本的福利政策没有什么作为，但也做了各种事情，我们也一直向政府提出要求， 这里要安个扶手，那里要弄平整，可是当这一切都不复存在的时候，就谁也不负责任了。所以在出现地震或台风的时候，老人首先要死掉的。没有办法，这是国家的思维逻辑啊。 那怎么做才好呢？ 山西长出一口气。 我现在是好歹来到这儿了，年老体衰，再加上还受了伤，尽管这样还是做到了，这都是靠大家的帮忙，没有大家搀着拉着，我终究还是不行。所以我就想啊，真正的老人福利并不是安个扶手之类的无障碍化设施，腿脚不便的老人需要的并不是那些，而是施以援手的人。如果是家人，那最理想不过了，邻居也行啊。然而现在这个国家建设的让一家人不得不住得四分五裂，社会风气也倾向于不跟他人来往，结果独居老人增加，国家便用文明的设施来应对，老人就开始依赖这样的东西，并由此产生错觉，以为一个人也能活下去。我也是产生了错觉的人。 说着他看着程在， 春子的事由老你做了安排 啊？哪里？ 程在简短地答道，脸上带有困惑。东树也同样不知道山西为何此时说到妻子。 对春子所做的事，我一点也不后悔，我觉得这只是顺从自然法则，所以对于我，也希望各位不要犹豫不决 啊。这是什么意思？ 像刚才说的，多亏大家帮助，我才能来到这里，正因为如此，我绝对不希望变成累赘，千万不能因为我而有人牺牲。在关键时刻，请一定要做出决断，这是我个人的请求，也是所谓的自然法则。 东树无言以对。山西是说在自己动不了的时候就请把他丢下，就连程灾也不知道如何回答，他低着头咬着嘴唇。其他人也都听见了，但只有沉默以对。此时户田和小峰回来了。 有一家新开张的酒店，破坏不大，而且耐震设备不错，过夜应该没有问题。 啊，太好了。 程灾站起来， 我们再加把劲儿到那家酒店去。 最后他又对山西招呼， 走吧。 那家酒店建在离主干道稍远的地方，因此并未遭到撞车之类的破坏，附近也没有发生火灾，大门口散布着瓦砾碎片，但似乎不是酒店的，而是别处飞来的。玄关处镶有玻璃，因此虽然停了电，大堂也还比较亮堂，但可以预料到这里日落之后也是黑乎乎的。 啊啊！好久没坐沙发了。 明日香把身子沉进皮沙发里，发出一声欢呼。 白木太太，麻烦找一个让小宝宝休息的地方。裴毅，该你出马了，找一下有没有食物。 明白。 听到程灾的指示，太医响亮地应了一声，随即向楼梯走去。山西也坐在沙发上，仰望宽大的天花板。 上一次来酒店还是参加亲戚的婚礼呢，我也想住住这样的地方啊。 程灾闻言浮现出为难的笑容。 虽然难得来，但我们还是就在大堂休息吧，万一发生地震跑不出来可就麻烦了。 我明白我明白，我是说啊，享受一下这里的气氛也很好嘛。 山西笑道。太医回来了，有点闷闷不乐的样子。 那个，你过来一下。怎么了？找到食物了吗？ 幸亏还有不少罐头什么的，但是我想说有一件怪事儿。 怪事。 总之你过来看看吧。 太医带东树去的地方是位于一层的开放式餐厅，餐厅内摆着铺有白色桌布的桌子，摆放有些凌乱，应该是地震造成的。落在地板上的盐瓶和胡椒瓶原来也应该是在桌面上的。 有什么奇怪的呀？ 这个呀，你看这儿。 太医指向地板，但从东树的位置看不见，被桌子挡住了。东树走上前，见地板上散落着碟子、刀叉和破碎的玻璃杯，还有一瓶高级香槟掉在一旁。 有什么不对劲吗？是有人吃东西的痕迹吗？ 我知道，但是你不觉得奇怪吗？ 怎么了？ 太医蹲下来捡起一个东西，像是个空罐子。 这是鱼子酱。 看起来是。怎么了？这样的酒店应该是有鱼子酱的呀。 你说的对，但问题是这儿为什么会有空罐头啊？点了鱼子酱却端上来罐头，哪有这样的酒店 哦。 东树不禁喊了一声，的确如此。太医指着破了的玻璃杯说， 还有，有香槟酒瓶却没有香槟酒杯，这个杯子说实在的就是普通的杯子嘛。 这一点太医说的也很在理。东树略一思考，猛然醒悟，能解释这种情况的只有一个答案，但东树没有勇气说出口。太医似乎也是，他沉默着。成灾走了过来。 怎么了？有什么情况吗？ 太医重复了刚才的说明。成灾的表情眼看着变得严峻起来。 人们消失的时间是13点13分，这家餐厅应该也在正常营业，中午吃鱼子酱喝香槟的顾客也会有的。 可是连罐头一起上，还用普通杯子喝香槟，没有人会这样的，这样做是要被轰出酒店的。这个人之所以没被轰出去，说明当时酒店里已经没有其他人了。 有人这么吃东西是在13点13分以后，也就是说除了我们还有其他的幸存者。 听完东树的陈述，成灾予以肯定。 只能这么想了。 一瞬间，东树感到后背一凛，除了自己这群人之外还有幸存者，这是很有可能的。但不知不觉中，他们产生了一种感觉，仿佛世界上已经别无他人，所以对于不明身份的幸存者，他产生了莫名的不祥之感。感觉有人走近，东树浑身一颤，回头看去，见荣美子神色不安地站在一旁。 请问看到美宝了吗？ 小美宝不见了吗？ 我哄小宝宝睡下的时候他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我觉得应该没有出门。 这可糟了，东西乱七八糟的，还有已经受损的地方，如果乱跑受了伤可不得了，快找找。 随后他又对东树和太医小声说， 幸存者的事情以后再说。 东树瞥了一眼地板上的香槟酒瓶，轻轻点点头。众人开始寻找之后不久，不知从哪里传来哨声，东树听过那种哨声， 是美宝的哨子。 哨声似乎来自上方，东树冲向一旁的楼梯，二楼有好几个宴会厅，其中一扇门开着，此时哨声再次从开着门的宴会厅中传来。东树进了门，里面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清。 美宝，是你吗？ 他一边喊一边慢慢向前走，昏暗之中他看见一团黑乎乎的东西，于是打开了手电筒。美宝趴在地上，大眼睛里透出恐惧神色，哨子衔在嘴里，在他脚旁躺着一个男人，正抓着他的脚。 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